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国内第一个离岸风电专案融资到位，上委宣布离岸风电示范风场海洋风电已经取得11家国内外银行及丹麦国家出口信贷组成银行团提供16年期台币187亿的专案融资，这也是台湾离岸风电产业第一笔专案融资。海洋风电位于苗栗县竹南镇外海2到6公里，为台湾第一座离岸风场，由沃旭能源持股 35%， 台湾开发商上尾新能源持股 15%， 麦格里资本持股 50% 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海洋风电第一阶段两部4兆瓦风机去年4月已经正式商转，187亿的专案融资主要挹注海洋风电第二阶段的开发、建造、试运、测试以及营运。第二阶段预计增加20部6兆瓦风机，预计2019年施工，年底并联发电。两阶段合计总发电量128兆瓦。星光金控今天股东会，会中小股东聚焦副董事长李继珠的去留和薪水。挺李派的小股东认为李继珠是个宝，但是另一派股东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最后星光金董事长吴东进回应，任用李继珠物超所值。吴东进指出，李继珠不仅是个拼命三娘，而且人脉又深又广，他的手机只要打出去，许多大陆和台湾学术界高阶人士都会接。其次，他也愿意把人际关系用在他的工作上，而且李继珠很有深度，许多自己发掘不到的问题他都能够发现，或是改变一个方式就帮公司省下很多税金。李继珠的薪资是经过薪酬委员会通过，也有考量外界水准。今年不止副董事长加薪，员工也要加薪。吴东进还提到自己的薪水比副董事长低，期待薪酬委员会调整一下董事长的薪水。李继珠会后也脱稿演出，当着媒体的面出示一份公司本来要发的声明，逐字照念。他除了澄清自己今年3月到4月两度请辞不是因为薪水瞧不拢，他也表明尊重董事会的决议，继续留任。幸福人寿前任董事长邓文聪掏空公司资产127亿，最高法院依加重背信罪判刑10年确定。法官认定香港 EFG 银行三名人员也是共犯，向台北地检署告发。检方调查之后，今天依保险法起诉其中一名吴姓女经理，另外两人发不通气。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95点，来到11156点，成交金额161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75点，2274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5点，345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7点，跌幅1.52%，30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4点，跌幅1.5%，101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6点，跌幅1.35%，3108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344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78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4.4分，成交金额3亿8600万美元。日元109.6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07美元。国际桌球总会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各项正赛今天在北九州开打，台湾五组初赛双打人马四组过关，闯入8强。女子双打第一轮，郑先知刘星颖3-1拍下了香港搭档。男子双打第一轮，庄智渊陈建安3-1击退了泰国搭档。新生代的廖振挺林云如3-2险胜香港组合。混合双打第一轮，郑怡静陈建安3-2力挫了中国搭档。陈思雨庄智渊0-3败给了去年世界锦标赛混双冠军地主搭档石川佳纯与吉村真晴。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各地晴朗炎热，嘉义高温来到36.3度，新竹也有36度。今天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和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大雨。 北部地区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32到35度，南部31到32度，东部澎湖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30年来，东森房屋为无数家庭找到幸福。现在东森房屋30岁生日，邀请您一起来拥抱幸福。即日起至7月31，买屋卖屋找东森房屋，就有机会抽到机车、黄金等百项大奖哦。 东森房屋。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绝无仅有，绝对精彩，最令人拍案叫绝的音乐相遇。莫文蔚、方大同，绝。方大同领衔团队时尚打造，莫文蔚全新大碟，我们在中场相遇，绝妙推荐，绝 Sony Music。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57周，第五名萧敬腾，全是爱。第四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第三名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二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一名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佳薇。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 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巨星降临飞碟日 UFO Day。 不得了了，巨星降临飞碟了。哪一位巨星呢？他是能量歌姬李佳薇。6月8号呢发行他的全新大碟。相反的是，今天呢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他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在哥哥妹妹为你唱这首歌不得了啦，宋念与小雨做的曲，小韩写的词，这首歌叫做《反派情人》。我们来看看反派情人在说什么呢？他说，在我们成长的环境，我们都被教导要乖，要循规蹈矩，要很好被控制，但后来发现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不墨守成规的人比较可以被看见，而且会反抗的会被誉为有个性的人。像是在爱情关系中，明明很爱对方却假装不在乎，因为欲擒故纵才比较会被珍惜。这是真的吗？ 还痛的话，我非做人还不够潇洒，还痛的 上你的亲吻，埋下咬痕，我越冰冷，你越沸腾，反派情人，暗斗明争，享受心疼。 这首歌曲呢，就是今天的飞碟巨星，他是李佳薇。 李佳薇， 反派情人。 你是反派。 关于他的说明，因为欲擒故纵才比较会被珍惜，这个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你有欲擒故纵过吗？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开头就是不会引来正面的结果。 但不是你在你的观察你朋友的 行为上面发现。好了，不要再讲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6月8号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其实你的朋友非常非常有手腕。 好了， 写的情歌花了3分钟写好，虽然内容有点不可靠，但是我想你应该的明了，是你让我的输一分又一次燃烧，虽然我装得有点粗糙，但是配上你的调调刚好，千万不要把自己伤害好，看上你是我的脑袋坏掉，别问我为何会对你那么好，其实我情歌花了3分钟写好，虽然内容有点不可靠，但是我想你应该能明了，是你让我大树灵魂又一次燃烧，虽然我长得有点粗糙，但是配上你的调调刚好，千万不要把自己想太好，看上你是我的脑袋坏掉，别问是我自己也莫名其妙，3分钟后单就揭晓，想太好，看上你是我的脑袋坏掉，别问我为何会对你那么好，其实我 三分钟情歌来自于拖拉库，时间来到2:15，欢迎你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00到4:00来到飞碟电台，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希望你每天都有意思咯。You're not alone, you're fixing the man, you pour hot water in. Where are your thoughts wandering as you wait there?是来自于东京事变能动的三分间，在周末来临，在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想要邀请大家来分享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什么叫做一周大事呢？就这礼拜你发生一些很神秘的第一次体验，有一些重要事情发生了，你觉得太兴奋了要跟大家分享，欢迎你打开飞碟的梦 APP 来留言，让我们来看看你本周有什么大事。 哎，怎么办？我好像这个礼拜没有什么大事哎。 你的大事每一个礼拜都是我提醒你吗？我是年历书吗？ 我这个礼拜大事是什么？ 你要分享你做的粽子评比啊，在这个端午。 这哪是什么大事啦？哎呦， 粽子评比，哎，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然后认真的、荒谬的 品尝粽子， 还在那边给我以米饭， 不是米饭。那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米杆， 米杆就是给我写下有歧视的什么鬼玩意儿，然后在那边评分。 对啊， 那不是很值得分享吗？ 一开始就是粽子上来的时候， 还 说哎， 而且闻那个香气， 闻粽香啊，粽香香味评比占10%。 之前呢，我有在那个脸书上分享，就是我的伙伴欧马克给了我一颗非常非常贵的粽子，然后那个粽子也是之前，反正我也是被那种 被行销打到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好奇， 到底寿喜烧和牛粽有多好吃。嗯、然后你就买那个，因为你们那一群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粽子嘛， 没错， 然后这是你的代表粽、他就留了颗给我吃。就是我要说那个和牛的肉的确是非常的好吃、又是寿喜烧，就我喜欢的调味、所以觉得非常的棒、可是就是一想到它的价位我的心里就会一沉、就是那个真的是自己 因为我们在评比 的 我们在评比的时候 CP 值也是占了蛮重要的分数， 它一定是因为这样被拉低的， 对，所以在 CP 值方面它就往下走，然后再加上有些人吃粽子喜欢吃很澎湃的、就是又有干贝啊、然后要有什么核桃啊蛋黄啊、就是还有海胆啊鲍鱼啊什么全部都要在里面那种哦， 那就是佛跳墙吧， 啊，对，它的另外一个就是出佛跳墙粽，对，然后呢，日本和牛那个其实它里面就是几片的寿喜烧牛肉，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金针菇，就这样而已， 那一点点真的是三根吧，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三株 就一点点 这样 子，所以那个很贵，贵到怎么样呢？它其实就是一颗粽子可以差不多可以让你吃一顿寿喜烧，比较 便宜 的寿喜烧，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你吃那个粽子到底好不好吃呢？”它是好吃没错、但它就是非常的贵。 是是是是是是。 他们是 Fast and Happy， 这首歌曲叫做《故障》。那一周大事呢？我的一周大事其实是别人的一周大事，是我听来的故事。 什么？ 只是这个故事呢，就是结局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样子。他的感情一周大事就是他的另外一半是一名复健师， 复健哦， 就帮忙协助复健的。他的困扰就是复健师，他的另外一半复健师的前女友回来找他复健，让他有点 困扰 这样子、他就觉得不太舒服、尤其复健一对一又在那个小诊间里面、我不喜欢你帮前女友复健，而且你们里面复健师那么多，为什么他就偏偏选你？ 我就是喜欢你调我的身体啊。 他有老实的跟另外一半说出他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另外一半的回应是，我就是把他当一名普通的，还强调普通的病患、这故事就结束了、就卡在一个很不上不下悬而未决的感觉，然后就听了之后就觉得 就身为一个复健师，如果在乎我的女朋友或是另外一半的话，基本上应该要避嫌的啦。可是我不知道复健师可不可以选择客人，因为说 不 定， 因 为如果选择客人这件事情，可能是很不专业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这真的就是两难。 但你又如何同时照顾到你女友的情绪呢？ 我就只能一直请假，一直请假，请到工作都丢掉。这就是你要的吗？你是不是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就吵架， 你就是要霸占我就对了嘛？ 吵架就吵架了。 奇怪，这根本不干我们的事啊！你干嘛把他这边提出来啊？奇怪，这不是你的一周大事， 不是我的。可是我就好奇，如果今天，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解决？ 那如果是你呢？你不是复健师，就是你的男朋友是复健师，怎么办？ 我一定会，我就是自尊很高的，会装大气，然后我就 装没 开心，我就会。 可是那一阵子都会阴阳怪气，就像现在中邪的你一样。 那我觉得啊，是我刚刚差点陷入个非常讨人厌女生的思维里面，还好我跳出来了 啊！怎么样？怎么样？ 我长大了。 怎么样？你现在在做马雷王猛舞群的动作，人家看 不 到。 是菜头是转圈、哦。嗯，我长大了。嗯，因为非常幼稚的我一定会觉得，就是 我也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报复你。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很不能这样想，可是我很常这样想，我就会觉得说。既然你是我的另外一半，或是哦，既然你跟我已经相处十几年，你是我的伙伴，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阴阳怪气是从何而来？但其实你不说出来，本来就是没有人会知道。 哦，对啊， 所以我刚刚跳出来了。 哦，很好，很棒，很棒。 所以我听到那个， 所以我可以去跟你的敌人当朋友了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很讨厌的人，我可以去跟他当朋友 了，不可以， 还是不行啊？ 所以我昨天听到所以我昨天听到这个故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说，你一定要把你心里的话 讲 出 来。 对，大家的确是讲出来了嘛，只是讲出来之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就想说，哎，我没有想到后三步啊，我只想好一步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困扰这样子。 所以你的一周大事是发生在很困扰这个点。 对，我就 不知道该怎么进退。 嗯，就是那讲第一步做到了啊，第二步呢？第二步要做什么？ 吴玛丽的恋爱笔记本应该已经可以出五本书了，但她目前没有对象。 是先写好我们的新书吧。 是。 对不起，鬼哥，就是他的歌被我一直压在下面，感觉对了。好，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喽！这首歌曲来自于阿琳，再加上了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一周大事，他这礼拜去了兰屿玩， 哇哦， 非常非常的美。最近好多人，我觉得脸书好多人去离岛玩哦，兰屿啊， 我有个朋友也去了兰屿 啊，绿岛啊，大家要记得要防晒哦。 在一期直播上面的 Baby Bear Dad 的一周大事有点难过，他说老婆忘了申请育儿津贴，所以3万块的补助飞了。 是不能跟老婆生气， 对啊，好像也是你不能怪老婆忘了吧，自己也有责任吧，不能丢给人家吧，嗯，是不是？ 深呼吸。恭喜陈爸爸，这周我的女儿出生了，超级开心。 要记得申请育儿补助津贴哦。 当吉他遇上电光，全新詹姆斯贝。 sleep, the atmosphere disappears.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na give you my love, the kind that never slows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 格莱美奖的肯定，詹姆斯贝，暌违三年，2018创作专辑《电光》，艾黛尔酷玩乐团格莱美奖制作人加持，詹姆斯贝，《电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送保险还有60期零利率，天哪，这个头期款最低只要车价10%，优惠都这么好，到底该选谁？ 放心。不管选哪一个优惠方案，现在买宾士一定是最好时机。入主宾士 C Class E Class 限定车款，享一年以市保险，60期零利率。新自选方案同步实施中，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umber One，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R32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好，一起棒带金。 今年夏天，台北爱乐打造专业有趣的儿童音乐营队，并特邀美国波士顿儿童、菲律宾圣玛丽皇后儿童合唱团指挥来台。欢迎喜欢歌唱、具备音乐能力的小朋友和我们唱着爵士、踏着民谣起舞吧！7天6夜，合唱、戏剧、舞蹈分组授课，给孩子们最精彩、丰富的夏日。详情请洽台北爱乐官网或来电02-2773-3691。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 哎，你们要去哪里玩啊？ 去台东蚂蚁蚂蚁的家啊，欣赏美丽的台十一线海岸风光， 品尝在地创意鬼头刀料理。 还有还有， 哎，等等我，我也要去 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6月开始包吃包住包玩，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室。 我是黄以真， 没什么好怪的，你也拜托反省一下，万一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晒到分手，就是来电你，是怕你难过。 Go! 到平常有一天能出头皮，我靠世界这规划还不周全，人生明明是彩色的，你所该将这边都破灭，星星的朋友最薄一个， 的跨步 Lucky， 时间来到2:3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听不下去。 小芬的一周大事，我觉得她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 嘿嘿嘿， 她花了11个多月，就是快12个月的意思吧。 嘿嘿嘿， 她 就是快一年嘛， 快一年，她终于瘦回了她生产前的体重。 哇、哦，恭喜恭喜！ 撒花！ 恭喜恭喜！ 但 Henry 就难过哭哭，他说养了12年的狗狗昨天晚上突然过世了、到现在还是很舍不得他，给你拍拍咯、 Hero 一周大事也是一个月的大事，就是领薪水。 今天是 对啊，因为月初嘛、对啊， 哦， 领薪水啦，好开心啊！ 你们领薪水 ，Jimmy 领的是 什么？ 中了台彩的双赢彩二奖，扣完税还有70000多， 好棒哦！好棒哦！ 你们拿什么比什么？你们？双赢彩是什么啊？ 就是选12个号码嘛，不是吗？然后如果12个全中的话，就是头奖；12个全不中的话，也是头奖。这样子， 全不中怎么就是对我来说很容易啊？ 哎、欸，他就24个，哎、欸，他几个号码？ 几选几啊？ 我忘记是几选几，但是全中 是 新的东西， 对对对， 是是 全中跟全不中的几率是差不多的、啊，是一样的啊。 那你有买过吗？ 我没有，我没有买过这个，我还不知道要怎么玩这个。 瑞祥的一周大事是他买到了《枪与玫瑰》的门票，然后志玲的一周大事， 哎、 赵经理，你听到了吗？他订了4天3夜太阳公主游轮哦。 我的天哪、啊！这照理来说，佣金应该是要给我们吧？这中间的抽成佣金是要给我，这是介绍费是靠我们吧？ 这以后我们要来细想一下。 对啊， 好好公开的讲台面下的话，我在干嘛？子敬的一周大事，我觉得我刚好陷入一下沉思当中、他做了一个很无聊问卷问公司的人、那这个问卷在问说，你的皮带是细度肚脐上还是肚脐下？ 话说呢，他那一天，因为那天也不在嘛，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我的朋友圈当中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旋风，就说怎么会有人问这个啊？你想要穿高腰裤就系在肚脐上啊，你要穿低腰裤就系在皮带下、怎么会问这个啊？ 示范了男生穿高腰之后，我就发现，蛮少在肚脐上的。这个是我 是不是很值得掀起朋友圈当中的一阵旋风？ 因为我太以女生的世界为主了， 对啊， 我道歉。感知位的 Lover Boy JG 的一周大事，这周他的儿子被老师欺负了 啊！ 但他其实是要感谢群组里面朋友一起安慰他。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老师怎么欺负你儿子的？ 对， 没关系，你可以教你儿子一招很厉害的，就是把裤子往上拉，一往上拉，感觉读书100分，老师不敢欺负你，未来大有成就。 真的是要拉肚脐上哎、欸， 肚脐以上哦。 而且你的裤裆要很长， 对， 可以。 对。 波源的一周大事就是，也是不止发薪水，他还发了奖金哦。然后他可能觉得他这礼拜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是因为他拿到一盒他很喜欢吃的喜饼。那以前他可能会吃光光，可是他现在有认真在减重，所以他那个喜饼只吃了一点点，剩下的都分给我们这样子。 太棒了，真的好吃。 他说就是把爱的喜饼分出去，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哦。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跟着我，舞池里的热浪，你眼里的光芒，舞步在窜动，我放你全场。夏天里的热浪，冬天里的太阳，眼神都融化，有谁也能抵挡。舞池里的热浪，你眼里的光芒，舞步在窜动，我放你全场。夏天笑，舞池暖化呼吸倾诉，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不管任何时候，跟着我。 温岚热浪这边呢，要帮 HYH 妈妈打气哦，她是软子妈妈， 今天开始他要进行第二次的试管婴儿疗程、啊、 这个很辛苦的， 对，肚皮要打针，要抽血，超音波，那些全部都要重新再来一次、嗯、希望可以成功，宝宝快来， 真的真的真的。 远的一周大事，他说他这礼拜冲动买了苹果的耳机，是念 AirPods、哦、 Yes， 他说没买过那么贵的耳机，但是没有线的感觉真好。嗯， AirPods 要多少钱？ 5000。 小光的一周大事，6月7号是他的生日。当天呢，他用7天的时间去圆梦。哦，他的梦想就是环岛一圈，用千里铁马。嗯、 千里铁马就是脚踏车嘛？ 应该是这个意思。嗯、CC 一周大事，这礼拜第一次去露营，还看到了流星。 哇哦！ 好浪漫哦！ 浪漫。 有人看流星，有人看日出。QC 周大师他去阿里山，然后在玉山上看日出。哎，日出是不是也是要看那个 天气？ 对对，不是去就会看得到，对不对？ 老朋友常问 why why why， 爱情是麻烦的意外，我就是爱上他的怪爱。他不高也不矮，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yeah、美丽的女人太厉害，她是我的 baby，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小姐都别闹，她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她不高也不矮，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yeah、美丽的女人太厉害，她是我的 baby，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她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她到老，我要疼她每一秒，下了小姐都别闹，她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100个男人回头99票，嫌弃她的头发跟她的外表，但是对不起，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想要，我要爱她到老，我要疼她每一秒。她最好，我最了，天下的小姐都别闹，她是稀世珍宝，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哦，她最好，我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要爱她到老，我要疼她每一秒。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耶耶， 我要爱他到老， 我要疼他每一秒，他最好， 天下的小姐都别闹，他是稀世珍宝，

都释怀，痛过更璀璨、当拥抱终结遗憾，当梦想终于有了期待，心动有了陪伴，孤独中腐坏，困在一光年之外，失去了所有活着的意义，失去了爱，黑夜中徘徊，撕心裂肺的呼喊，谁能带走我的煎熬，给我全部的爱、我走遍天涯，穿越寂寞海洋，挣脱黑夜流沙，终等到我的太阳，我走 是我要的华顺，新一代宾士原厂机油，效能全面进化，降低油耗，延长使用周期，驱动引擎最佳效能，每一次启动都如同新车出厂。宾士原厂售后服务，让您的爱车永远保持最佳性能。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飞碟首选强打星李佳薇已经登场。 其实我习惯好强，在下的月亮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相信够爱，听过迷雾漫荒，会找到对方。 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为你介绍 Shawn Mendes 的最新专辑，将有机会得到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燕安诊所63岁资深医师陈文昌，2009年间诈领健保费2000块钱，检方缓起诉2年。没想到2014年到去年间，他又故技重施，明明是给病患分装药膏，却在申请健保点数的时候呈报给病患原装药膏，有时还福报给药天数，诈领60000元的健保费。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诈欺还有伪造文书罪起诉陈文昌。 教育部以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闵兼任独立董事前，没有经过学校同意为由，驳回了遴选结果。不过国民党立委陈学圣今天提出了经管会委托证交所和柜买中心制作的问卷，上市公司总共聘任了372名具有大专校院专任教师身份的独立董事，其中 32.8% 是在就任之后才取得兼职同意函，甚至高达 51.34% 根本没有取得同意函，就任之前取得同意函的只有 15.86%。上轨公司兼任独立董事的大专校院专任教师285人，也只有 17.54% 在就任前取得学校同意，其中 29.82% 是在就任后取得兼职同意函， 52.63% 没有取得。陈学圣质疑，依照行政部门的标准，超过八成没有依照规定，请问政府怎么处理？陈学圣批评政府的把管标准就是因人设事，未来新任教育部长应该从原点解决。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机器人探测火星地表，找到史上组成最复杂的有机化合物，更侦测到了甲烷气体随季节波动，这是目前最强力证据，显示火星很可能曾经孕育生命。名为好奇的无人操控机器人挖掘火星地表35亿年历史的泥岩，只挖了5公分深，就从这处细粒沉积岩下钻出3种不同类型的有机化合物。虽然没有找到火星上存在生命的直接证据，但是专家分析，这次从火星盖尔撞击坑钻出的化合物是好奇2012年登陆火星至今从星球地表上找到排列最多样化的物质，它意味在火星上某些最恶劣的环境，有机物质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好奇也发现火星上的甲烷依季节变化，显示甲烷可能来自火星星体本身，或可能来自星球地表下的水。地球大气当中大约 95% 的甲烷都是经生物活动产生。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公布5月合并营收809亿6900万元，比4月减少了 1.1%， 比去年同期增加 11.2%， 累计2018年1月到5月合并营收4109亿170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 13%。五月台币一路贬值，一度贬破了30元大关。台积电第二季汇率基准以1美元兑29.2元台币计算，相对有利台币营收表现。四五月的合并营收1628.39亿台币，推估六月合并营收介于649.21亿到697.61亿，可能比五月营收还要少。美国商务部今天宣布与中兴通讯达成协议，即将解除中兴通讯不得向美国供应商购买零组件的禁令。不过，路透社报道，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决定提案要求恢复对中兴通讯违反出口管制受到的制裁，同时禁止美国政府机构向中兴通讯或另一间中国大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购买租赁设备及服务。这项法案也禁止美国政府提供优惠或贷款补助华为与中兴或这两间公司旗下所有的子公司以及分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8点，来到2269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8点，245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3点，跌幅1.41%，30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2点，跌幅1.09%，102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08点，跌幅1.61%，310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2点，344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95点，来到11156点，成交金额161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现在29.80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6.5分。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屏东地区以及新竹到高雄山区和台东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 北部地区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32到35度，南部31到32度，东部澎湖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哎，阿美婶，好久不见啦！ 阿布，你妈还在领原住民给付对吧？ 对呀、啊，但我们一直收到劳保局寄来她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奇怪，不是已经在领原住民给付，为什么还要再缴国民年金？ 因为原住民给付只领到65岁的前一个月，满65岁以后就没有原住民给付可以领了。你妈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时候，如果同时符合国民年金加保资格，还是要缴纳保险费。这样年满65岁的时候，就虽然不能再领原住民给付，但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哦。 这样哦，谢谢阿美婶提醒。 提醒您，原住民给付从年满55岁发放到65岁的前一个月为止，在年满65岁前，即使在领取原住民给付，若符合国保纳保资格，仍应按时缴纳保费，到65岁时才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取。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是谁让指挥帝王卡莱扬感动落泪？是谁让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为他停摆？就是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横跨古典与流行，12把大提琴特有的魅力将引爆一场不同凡响的盛宴。 6月30日，台北国家音乐厅玉山世界级音乐响宴，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两厅院售票系统02-2781-2306。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57周，第5名萧敬腾《全是爱》，第4名张惠妹《偷故事的人》，第3名孟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2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1名梁文音萧煌奇《和平分手》。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田馥甄的小幸运，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飞碟电台。 这个小时呢，预计是要聊聊一些新电影， 是 或是请大家来分享你最近看的新电影，你喜不喜欢？ 没错，没错，没错。 但我今天就有跟欧巴马克说，哎，我今天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新电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哦。 真的是很少哎、欸，就是可能已经很多人看过，就是这个礼拜现在已经都不是周末上片了，可能礼拜二、礼拜 三， 对啊，就已经上片了，就是《侏罗纪世界》。 伟成呢，他也去看了《侏罗纪》，他说声光效果气势磅礴，声势浩大，他说恐龙很逼真，跟真的一样。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看过真的恐龙、 啊、你没有看过真的恐龙是什么样子， 就是可能会感受到那个细致的震撼度吧、 哦嗯、好，侏罗纪世界呢，从以前的侏罗纪公园，然后到现在变侏罗纪世界，然后其实它看起来那个故事有一点点像、 嗯、 然后中间那些角色也都有连贯这样子、嗯、这一次的世界是怎么样呢？就之前侏罗纪世界一就是侏罗纪世界重新开幕了、 嗯、 可是呢后来就变成一场灾难嘛、 嗯、 那后来呢就一样灾难怎么办呢？人撤走以后， 我们赶快跑，先跑再说。 对，就让恐龙在那个岛上自生自灭。结果呢，怎么样？自生自灭，自生自灭。 不好念，那个很难，你不要随便用。 好，然后呢，就恐龙又出现了一个危机，现在变成这一集是人类要去救恐龙。 可是你不就是要他死？你又要 救， 那、啊、你为什么又要救他？我知道了，因为他从小养他，他舍不得他。 Yes, Blue。 所以他只是要救 Blue 而已， 他主要是要救 Blue。 对，就第一季有看的话就知道那个侏罗纪世界的恐龙养饲育员、 嗯、 他养了三只的迅猛龙， 会 跟他通灵， 会听指令的， 对，会听指令的这样子、嗯、然后可是因为就是要必须要离开嘛，所以他等于是把他的宠物也留在里面。他第一集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不是两只挂掉啊，就只剩一只这样子。 我的印象很 第一集最大的印象就是女主角穿着高跟鞋在丛林，就红色高跟鞋在丛林奔跑， 还有就是小孩在透明的车里 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跟他会修一台车这样子。對對對 對, 对对对对，嗯、好，那第二集呢，就是他们要回去救恐龙，因为火山要爆发了。 哦， 他们就是一方面就是基于这个，如果真的热爱动物的人啦，嗯、会觉得有一个物种的灭绝会非常非常可惜， 嗯、 所以基于这种心态，会想要就那是好不容易复育成功的，我们还是要、嗯、要保护他们这样子、 嗯， 所以又再回去这个可怕的荒岛，然后在这个岛上面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I wanna feel love run through my blood. Tell me, is this where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I have to risk it all. Cause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就是也不用讲到恐龙啦、嗯、就是你一个很比如说非洲大草原的确是有坐那个吉普车 哦，对啊， 然后去导览的感觉， 对 Safari， 对 Safari OK， 你会想去吗？ 最近有些朋友就是刚新听，就是下午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新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是说你在节目中应该要多讲英文，然后我就想说蛤， 我觉得我平常英文使用已经就是比一般人多一些， 没有 我 很少啊。上次 我再多用的话会很讨人厌吧？ 你讨厌一波看看啊。 就是像 我们等那个 像所有的在外商公司一样讲话这样 子。我们等 NCC 有来函，我们再改进。 应该是不会在里面掺杂几个英文单字 ，NCC 就要管吧 ？NCC 你也管太多了吧？ 不是，就是会有人去投诉。那如果 有人投诉 的话，他们就一定要受理。 啊，对对对 对。 那再荒谬的，我们都会接到那个单子这样。对，我们就那个时候再来做 再来修正， 对对，调整。不然你可以多说一些 English， it's fine。 再多说一些 English， I won't use English in that sentence， OK， 我不会再 我只能念一些什么 avocado 啦。 哇，你念起来好像西班牙文哦。 avocado、嗯、我现在还是不会念 avocado， 没错啊。 我只想问说，那如果有这种就是 怎样， 你 侏罗纪世界 你会想要去吗？ 你说恐龙世界哦，我超想去的啊。 因为我觉得恐龙有点太遥远的幻想了、 哦、你说 safari 要不要去？ 对，光是可是可能那些动物很凶猛，就是非常多的狮子啊、哦、花豹啊，奔驰的大象，大象会踩死的那一种。 欲望没有那么高欸， 但是恐龙你就可以。 恐龙我觉得可以，也是因为它离我太远了，就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实现 哦。 对，要去那个、就 是，但 是 真实现在我们可以得知的危险， 就是说现在去那个什么南非 safari 那一种，就觉得可能住的不是太好，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到底怎么样、舒不舒适、 嗯。 如果很舒适的话，我就会想去。如果真的要 你去那边还要追求舒适度，那就是一个很野外的地方、啊。 No， of course， 我就是要当大爷。 Bird got a leaf, tree could only be your way. Forever waiting for days that rewinding. Hey, word I, the bird, will you wait for me in love? Maybe.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采洁的 Bird and Tree。 说到了非洲大草原，说到那些危险的猫科动物，不管是狮子老虎狮子老虎豹这样子、 嗯、 我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奇妙的影片、 嗯、 然后这个影片呢我从一个开始，因为现在就是大数据嘛，你点了一个的话之后类似就会跳出来。好，我先点了一个，这一个呢是狮子饲育员、 嗯、 就是在养狮子的人、 嗯、 然后呢他会让我们看到一些狮子平常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 嗯、 这样子，就是野兽他那个野性哦。我从最一开始的时候是看到把小猫拿去跟大猫玩， 嗯， 就是他们家里面有养狮子，当然是用栅栏就是养在外面围起来、嗯、然后在家里面有家猫小猫， 嗯， 然后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小猫然后去外面，就是说来看到我那个 Kitty， 然后我的 Kitty 呢第一次见到大猫，他觉得他们都是猫这样子，然后就把小猫拿到那个笼子的外面，就说你看 栅栏， 隔着栅栏，然后其实那个栅栏蛮粗的，因为空隙很大，所以那个小猫是可以直接就是被丢进去的、 嗯、 这样子。然后就你看这是狮子大的狮子，然后 Kitty 第一次看它什么什么。然后当然就是这部影片下面有蛮多不喜欢，说你在干嘛、啊、因为它背后配的口白是觉得猫是不害怕的，都觉得他们是猫科，他们彼此会相通或者之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只猫其实就是揪起来，它就是揪起来。然后他说哦，然后这支影片很长，十几分钟，他可能又说哦，他可能一开始还不太习惯，他就先把它放回那个猫的袋外出袋子，然后拿另外一只出来，说他已经适应了。然后我们出来，然后我们来看 Kitty， 然后中间我看不下去，我就看了看三四分钟看不下去，之后跳出的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狮子的饲育员， 嗯， 然后呢，他要让我们看到就是狮子啊，还有这些大型的猫科动物，他们那个野性的， 凶起来的话， 野性的一面，就算你平常都是在喂它的，你跟它就是有这么好的关系， 嗯。 你呢只要把背转向他，就是你面对镜头，就是你把背转向他，你就会看到他 龇牙， 他不是龇牙，他就是 那个脚是慢慢慢慢提起来，慢慢慢慢靠近你，慢慢提起来，慢慢靠近你。 我想帮你拍背啊。 然后你就一转回去，你就看到那只大猫就转头装没事。 好贼哦， 超级好笑的，就超级好笑。然后有很多就是网友就在下面帮他就是配台词什么之类、嗯，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哦，就是你只要就是转头，你知道在没有防备的时候， 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蹑手蹑脚靠近你， 他要吃你。 这是确定的， 很确定他要攻击你，非常确定，那就是他狩猎的姿态啊，那就是他要隐藏他的足迹跟身形，然后他要在就是靠近你，趁你不备时哇咬你这样子。然后接着下来呢，又因为关联影片又看到其他的，其他的就更夸张了，因为刚刚那个饲养员基本上他就是他们还隔了一个。一定的距离、嗯、然后还有栅栏，其实也有栅栏的， 有安全防护措施， 其实有安全防护措施，然后他只是转头面对镜头、哦、他是故意的实验这样子、嗯、接着下来呢是在动物园里面，动物园里面呢这些凶猛的它全部是用玻璃罩隔起来的、嗯、所以是透明玻璃、嗯、你就看到小孩子这样走过去啊，然后小孩子因为父母要帮小孩拍照嘛，所以小孩就、嗯、耶，你就看到那个狮子，然后我就慢慢慢靠，然后就直接冲，然后 冲撞那个玻璃， 直接撞玻璃，然后小孩有，然后就吓到或者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野性真的是蛮恐怖的。 为什么要去这个动物园啊？我不开心。 这一则是说，这个动物园这些狮子还保有狩猎的习性，他们保有自己的本性，其实还蛮厉害。不然你去其他动物园，大部分看到都是病恹恹、懒洋洋的，对啊。Please don't forget all my friends are here to take it slow.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Please don't make any sudden moves. You don't know the half of the abuse. We don't deal with outsiders very well. They say newcomers have a certain smell.Yeah, trust issues not to mention. They say they can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aughing on the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augh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Watch it. So 2018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支单曲 Everybody 呜呼。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查甫人走车打拼，阮做人的骄傲，都要变做省钱专家。以苏苏做阮的靠山，全车系百万零利率，每个月钱拿个对心肝。零利率专线0800000540，以苏苏台北合众汽车。 第27届台湾金品奖征求台湾企业的杰出创新产品来参赛。获奖后不仅能获得国家颁发台湾金品奖的殊荣，还有机会参加国内外推广活动。即日起至7月12日开放线上报名，详情请上台湾金品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供。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思月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412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小白，我最近全身好痒，一定是避湿和跳蚤在作怪。 妈咪都帮我准备极乐袋，我一点都不痒。 极乐袋？ 对呀，妈咪说她是狗狗除虫专家，跳蚤避湿都不敢叮咬我了，从此跟寄生虫说拜拜。 我也要极乐袋。 极乐袋是狗狗专用寄生虫预防项圈，效果长达4个月， CP 值高，效果好，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雄精啊，这款的康乃健你赞哦，日本做的面板还有刷电线，只要做做做做， 我的第一代 Sharp 开启新生活。 即日起购买 Sharp 40寸，登入立 TV 频道免费加赠90天影视服务。哇哦，这么好康的事，快到各大经销商及震旦通讯洽询 Sharp。 6月13日，飞碟大首播将为你送上李玉玺最新单曲《没那么脆弱》。 在雨下太重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要。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反转下去， 我 伸手让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 Go 来自 Alicia Cara，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那除了侏罗纪公园呢？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美国罗曼史》。 你可以戏那个死掉的死， 对 ，American Romance， 美国罗曼史呢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 一对新婚夫妻，他们要公路旅行，这、就是他们的蜜月旅行。可是他们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然后那个 女生就是新娘，就觉得好怪哦、喔，这一路上都没有房子，好怪哦、喔，都没有房子。然后结果砰就爆胎了，爆胎以后，当然这一路上没有房子啊，他们就走走走走。然后女主角说：“我相信，如果这边有，如果有一间房子的话，里面住的一定是疯狂杀人魔。”哼，然后就看到一座房子。然后呢，看到这个房子以后呢， 他是预言家吗？ 然后就因为这是预告剪，所以你不知道他那个故事轴是怎么样子。嗯、可是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奇妙的小镇里面，他发生了，的确是发生了命案。嗯，然后就是很离奇，现在就是警察不知道是到底是谁做的这件事情，究竟是那个房子的主人呢，还是这一 对夫妻本身有鬼， 还是这一位夫妻的老公他其实。嗯，就是不知道， 摸不透， 摸不透。就是他这一部片标榜，就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情节，会一直超展开，再超展开，再超展开。 这么超的话，可能你的包容力也要很超展开。 Yes。另外呢，还有电影，我看一下哦，这个韩国真实案件改编的这一部电影，再说一个。少女她小时候呢曾经被迷奸过，然后在迷奸的时候被拍了一些不雅照片，然后就叫噩梦嘛。嗯，结果呢她就隐姓埋名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然后之后呢她隔了14年之后她已经当上老师了。嗯，可是呢这个老师呢有一天她喝了一杯咖啡以后 她又昏了， 又不省人事了。醒来的时候她的手机里面又发现了很多就是她在昏迷期间被拍下的不雅照片。嗯，然后他就想说，哇，怎么又这样？好像14年前的噩梦又再度袭来。可是我已经隐姓埋名，我也换了一个地方了。这次更可怕的是，不只是他自己就是受到了威胁，嗯，他的学生也一个一个被卷进来。然后后面有一个人叫做 Master， 好像有人在主导跟操纵这一切。 这什么？这真实故事改编吗？ 叫做操控游戏。Yes， 还是小说改编， 真实故事改编哦，真实案件改编， 超好可怕 啊！对啊， 我刚骂脏话，我刚刚是讲到一半，觉得很可怕，操控游戏， 对，操控游戏 ，You。本周你有看什么新电影呢？你有去看尼可拉斯凯奇吗？你有去看布鲁斯威利吗？如果你有去看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分享哦。 就是玛丽斯人很想知道啦。 Falling for You 来自于艾莉高登的作品，我蛮喜欢 CF 他非常简短又明白的心得。Oh. 他看了211紧急呼救， hey, hey, hey. 让他在电影院大 呼 救。呼 救救命啊！ 话说那一天你刚介绍完211紧急呼救之后， 然后我不知道去哪间店里面， 我就又听到店员或是里面的顾客在聊天，就是也在讨论说，哎，这周要看什么电影啊？但因为那数字好像不好记，他就说我要看911紧急呼救，就很容易搞混。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是你应该会喜欢的。 哎呦， 因为男主角是英泰。嗯，这部电影呢叫做《没关系，是渣男啊》。 他演渣男吗？ 他演渣男。你看看他的那个 渣样。 对，你看他就很适合演失忆男啊， 他就是一副很衰的样子吧？ 对对对，他就像之前那个乒乓少女大逆袭， 可是他在你说有点落魄的感觉。 但这一次呢，他的角色是他要当一位演员，35岁。一事无成，但是呢，会跟他的女朋友，会跟你，就是，许下豪愿说， 我要什么入围奥斯卡？ 不是，明年我带你去坎城。对，之类的。但是就是他就是很像之前在讲，就是高等游民嘛，就是每天都无所事事，然后当然也没有收入啊，就靠着女朋友养。但是呢，他在跟他朋友喝酒的时候就会说，哎。拜托，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受这种就是朝九晚五的生活，就是上班生活，真的没有办法。 我不喜欢活在制度里面。 你看看我，我每天24小时都在揣摩演技。 这些台词写得很棒哎，这个编剧不错。 对，然后呢，他的女朋友，他的同居人，其实已经跟他同居了10年了，然后就是忍受他那个渣个性，已经10年了。然后他女朋友的职业蛮有趣的，是摔角圈当中的摔角助理，摔角选手助理。 你说在旁边帮忙放板凳？ 对，反正就跟摔角有关系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故事的中间是他们就是真的受不了，大吵了一架以后， 他使出一些 你说固定技把 對對對對 把英泰撂倒在地吗？不是，是英泰说你给我滚出去。然后那个女的说，哎，这房租都是我在付的。然后英泰说我不管。 这个角色好适合你哦。 然后呢，他的女朋友就是女主角就真的打包了离开自己的家，说好啊，那我就离开这样子。可能因他自己根本没有谋生能力啊，然后他就去了摔角馆， 要求和，是不是 要求和？可是你知道他就是渣中之渣，他又不会就是真的好好的就是软下来的，所以最后这个求和呢演变成怎样？摔角选手一直了不起，是不是？我要挑战你。 挑战谁啦？ 挑战摔角选手，他要在摔角竞技场上面赢回他的尊严。 这后面怎么变成乒乓少女大逆袭？ 没错，就是这样。就日本就很激励人心的那个热血电影，最后都是变成这样的。卤蛇他们想要 他的汉草，就是不是一个摔角选手啊， 是 乒乓球选手还可以接受。 是，然后就台词又在讲说演技。那个技就是用技术技巧来博倒对手，哇塞！你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就是夸下海口，然后从一个就是软弱的病恹恹的少男，不是少男，老男，35岁男， 青壮年， 对，35岁男啊，然后要挑战就是现役的 K1 摔角格斗选手， 还挑战 K1 啊，对啊，所以就是这一部电影的卖点就是除了。女生可能看英泰之外，然后男生格斗 fan， 可以看真正的格斗选手，他们会出演， 哦， 对，就里面是有格斗选手出演的。 你说这部片叫什么？ 没关系，是渣男啊， 可以 ，Thank you。 电影真的是很适合在飞机上面看， 会吗？ 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 看开心笑笑 好的，对。Changing the game. He's trying it all, and he's taking me out. say what you want, but I won't ever be told.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My daddy told me I should have better taste, but I'd rather pay to see the look on his face. No, I don't really care for the lame conversation. Got everything I need and I'd rather be chasing, chasing love with a monster. 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这首 I'm in love with monster。刚刚那个没关系是渣男啊，大概就我感兴趣 App 上是一片，就是把钱放回自己的口袋里这样子。 哦，是哦。 pass 没兴趣，没兴趣。 哇，我们跟听众的品味的确是天壤之别啊。 所以如果我们不喜欢，你们就要去看；我们喜欢，你们就不要去看。还有什么电影要分享吗？ 本周的确就是玛丽一开始用了很夸张，说这个礼拜没有新片啊。我说怎么可能有一个礼拜没有新片的？可是这个礼拜的电影真的很少，是因为就是之前的大片都还没有消化完，甚至你知道吗？一级玩家现在还有在上映， 真的假的 ？Yes， 一级玩家还在一轮当中哦。好，所以这个礼拜剩下还有一些纪录片，然后还有一部情欲片叫做《恋爱交易》（About Love）， 以及呢《阿马迪斯》。他和他的生命之歌，对这种艺术电影类的，对，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 Raphael 这一部纪录片叫做《艺术之王》，就是讲那个拉斐尔的故事。 哇， 不是忍者龟哦，是拉斐尔的故事。 还好你有补充。 第八金曲， 绝无仅有，绝对精彩。2018最令人拍案叫绝的音乐相遇，莫文蔚、方大同，绝。 脱掉皮靴，跳下巴靴，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转过鼻耶，有一些眼里很绝。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更多的雪，攀更多的山脉，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直都有那个嗅觉。看我们越聚越甜，我现在越火，一个不知不觉嗅觉。 时尚打造，莫文蔚全新大碟，我们在中场相遇，绝妙推荐，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现在不跑船了？ 哎，不敢跑了。区公所说我跑船超过半年没有回台湾，就停止我的身心障碍津贴。哦，我实在很不服，写诉愿书去诉愿了啦。 哦，那现在解决了吗？ 现在也不知道案子办到什么程度了。听说诉愿委员会衡量我的诉愿理由和区公所的答辩理由，再做成决定。我担心书面不清楚，还申请到场陈述意见，可是不知道何时才会通知我到场，根本没有心情再出去跑船工作啦，只能留在家里等通知。 不用啦，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有提供诉愿案件进度手机简讯通知，可以透过手机了解案件办理的进度，你快去申请吧。 人民提起诉愿后，如果不便查询诉愿案件进度，可以申请简讯通知服务，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会及时提供诉愿案件办理进度，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意外，这时最需要有人陪。 和泰产险您好， 和泰产险陪您安心度过每一刻，从车险、旅平险到住宅险、商业险，全面守护您的人生、家庭、生活、事业。 和泰产险最保险， 预防新型 A 型流感，注意五要六不原则。要熟食要勤洗手，要接种疫苗，要做防护措施，有症状要速就医。不生食，不接触喂食，不野放，不禽畜混居，不去养禽场，不购买不明禽鸟肉。民众如有类流感症状，应紧速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及禽鸟接触史。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你也 ever 口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3:50要结束了 哦，好快哦。 嗯， 快乐的时光就这样跟大家说再见。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幸福、开心的周末。我们明天见。 他们是 TZ Back 铁之北克。 说抱歉，看着你耸着肩。 我想我死在那天，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只敢偷偷听朋友说，你现在的生活和你新开展的梦。 尚恩曼德斯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秒装台媒销售冠军，网络破亿串流点听，泰勒斯、卡蜜拉、约翰梅尔，天王天后最爱推荐。 It isn't in my blood.Phone again, feeling anxious, afraid to be alone again. I hate this. I'm